时刻关注，从浅入深，全面剖析。新车来了，为你探索热点新车，说卖点，聊创新，提供最全面的购车新讯。新车来了。 欢迎回来，新车来了，我是赫儿。 大家好，我是一水。 我是老车。 哎，今天我们来说这个两个我们去参加了上市发布会的这么两款车啊、我觉得这两款车非常的优秀，一定要跟、 非常的优秀。哎，这个词儿 好久没听到。 对，这个词 优秀吧、 优秀是、 确实。 来， 第一台车。 第一台车是 T-Roc。探歌、售价139,800到209,800， 139,800到209,800， 那 一汽大众的首款 SUV。 对，这发布会就是远呢， 这个 特别远， 深圳是吧？ 对，在深圳，哪儿都远，反正。 但是你得说你。当时 T-Roc 上市，探歌上市的时候去深圳的天气要比那个时候在北京要凉快多了。 对，确实是，听说那一天在北京特别的热、但是深圳气氛也很热呀，因为这个探歌的上市真的邀了非常非常多的媒体去、然后呢助讲嘉宾就是讲解的嘉宾， 讲解车的 林心如，他也不是讲解车，就分享 哦， 这种分享的嘉宾是林心如、助演嘉宾是迪玛希。 但其实探歌是给年轻人来准备的， 对，很年轻的这么一款车型。这老车给大家介绍一下数据吧。 数据， 对， 数据的话，咱们长宽高呗。 当然了， 探歌呢，长度因为它定位是这种紧凑型的啊，长度不是特别长，4.31米，轴距可是不短，在这个级别达到了2.680米。我觉得在这个级别啊，已经是 反正就是空间应该是绝对够用的、 是的， 我是觉得作为这个大众品牌 SUV 战略的一个开山之作，我是探歌很适合成为年轻人的第一款车。首先它的价格优势，它的颜值，它的科技的一些配置，然后就各个方面的定位吧，都符合时下的就是年轻人，或者是进入到社会这个3-5年之后稍微有一点点成绩的这么、 你就这么说啊，咱先不说这个动力，说在这个什么低配怎么怎么样，就光说它这个13万多的这么一个起售价格，这要按照原先的咱们想象当中的这个大众的定位，尤其是定价来说的话，它可能不太可能，就算这是一个小型的或者说一个紧凑型的这么一个 SUV、 是， 所以探歌的这个售价我觉得至少从价格上面是对于年轻人是有诚意的。 对，所以它这个整个车包括它这次发布会的一个定位就是敢想敢梦，就是你去追逐梦想、OK 那我陪着你、我们一起去探索这个梦境。它可能把这个车呀包括发布会它分成几层几层的梦境，去一点一点去诠释这个车给大家带来的一些新鲜感呀等等。当时我记得当时他们的那个领导说了一句话我还印象挺深刻的、他说大众这个牌子不是说因为别人都有 SUV 了我才做 SUV， 是因为我真的有好东西了我才会拿出来给大家。就我真的 说这句话还挺自信的，感觉 就我真的是对我自己的这个产品力度有自信了，我确定它是能陪伴年轻人勇往直前这么一个车型，我才拿出来的。 能成为爆款呢，我才让它成为爆款。 对，然后往下才会有我继续走的 SUV 的这么一个、 这就是有一种不鸣则已一鸣惊人的感觉。 对，有点这感觉，就是我不怕晚，我要好。 在这里边先跟大家预告小小预告一下啊，那个探歌上市不久呢，我们已经先于其他的这个媒体 拿到了试驾车了， 拿到了探歌的试驾车。虽然是一个高配， 对 吧，是一个顶配，是209,800的那一款。但是怎么说呢，还是能够让我们能够感觉到这款车型从外观到内饰、它确实从那种配色啊，尤其是内饰的颜色搭配上 非常 漂亮、会有很多那种出挑的那种地方。 对，很跳跃。 就是、 确实符合年轻人的这种追逐，你说是梦想也好，这种刺激啊，或者是这种新鲜感都有。 至少你坐进车内吧，它不像原来的说咱们说到一些车的这个内饰啊比较平庸比较平淡。它是那种很有那种大的色块的冲击感的。 对，它很跳脱，所以就让大家有一种哎呀勇往我敢这样去做的这么一个想法。 动力方面大家还是比较熟悉，你比如说高功率版的 1.4T 的自然发动机、250牛米的这个峰值扭矩。那同时呢 高配车型确实还有来自博格华纳的第五代的这个全时四驱系统。 是的， 对， 哎，这个是确实是在20万，尤其是在18、19、20万这几个价格区间当中呢，我认为是又有牌子了，又有颜值了， 嗯， 年代又新，然后车型车款又新的这么一个比较好的一个选择。 嗯，而且 是 四驱车呢，也用了7速的湿式双离合变速箱， 哎，这肯定是更稳定。 所以关于这款车更多这个深入的一些试乘试驾的感受，我们可以期待一下我们近期的《非试不可》节目。 嗯， 那我们先聊到这儿，我们休息一下，一会儿回来。 等一分不卡一秒，今天的你有没有做到呢？大家好，我们是 BJ48， 特别提醒大家，车开得快并不能说明驾驶水平高，尤其是在十字路口千万不要超车哦。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聊新车啊。刚刚说了探戈，我们下面介绍这款车也很厉害啊，雷克萨斯全新的 ES。 嗯，你刚才说了嘛，这两款车都很优秀。 对，非常优秀。 我觉得探戈算是新秀。 新秀 啊优不优秀呢，咱们拭目以待。但这个我觉得你要说优秀， 老将 没问题，它确实很优秀。 是，售价是27.9万到46.8万啊，这个一个售价区间， 价格也很优秀， 价格，对，也很优秀， 价格比上一代的 ES 车款还是相对降低了一些， 降低了一些，确实降低了一些。 然后2.0升加6AT 2.5升加8AT 2.5升这个混动三种动力八款车型。 是的， 嗯 嗯， ES 一直给我的感觉就像我在说所有的雷克萨斯车一样，可能我只开过那么一两次， 嗯， 或者说只开过它的某一两款车， 嗯， 但是每次一进到雷克萨斯的车里边，尤其是像 ES 这样的车型里边，我会觉得很熟悉， 嗯， 它不是那么的，它不会给我那么 突兀之外， 对对对，它不会拒绝我什么东西， 就是融入感很好， 对，包容感很强，这款车的包容感很强，嗯，然后再有第二点呢，就是。确实新的 ES 要比原先的 ES 更加的年轻跟运动了， 嗯， 这可能就是现在每一个厂家针对于自己的不同的车型，它都会或多或少的会有一些年轻化的一些战略在里边。 嗯， 你比如说 ES， 原先咱们可能看街面上开的 ES 的一些驾驶员可能都是大朋友， 对 对， 叔叔辈的， 对， 或者说是爸爸辈的，然后现在开 ES 呢可能就是咱们仨这样的年龄层， 你们俩 啊，对，就是我跟老车这样的年龄层，跟大概是30， 我还稍微觉得他 对对对， 三十八 的 赫 儿一开也没问题， 16岁开 他 不合适， 他开探戈可以啊，他开探戈，所以在现在的这种环境下面呢 ，ES 它其实就是迸发出了第一是更年轻的一种感觉，然后第二种还是原有的雷克萨斯那种很悠远流长的，特别的静，特别调性， 嗯， 然后相对来说又会有自己独特的那种风格在里面， 确实确实确实 精神的散发， 没错没错， 嗯， 你看我们看常说 BBA 那三款车，像三系， 嗯 ，A4C， 它的这种感觉就是熟悉， 嗯， 我觉得就一个词，熟悉， 嗯， 你进去之后你哎，它还是差不多还是这样吧。 嗯， 但是 ES 就雷克萨斯在换代的时候，你看它现在换的跟原来完全不一样。 嗯， 就哪儿看上去，哟，这个换的可以啊，这个都特别想摸呀，然后这个材质啊， 就越换越有质感了， 想让你变得想拥有它。 嗯， 哎，是这种感觉。 就说白了吧，原来咱们看 ES， 然后看它往上走的 GS 和 LS 这几个不同定位的车型，它的内饰的风格上是不太一样的。 嗯， 但是现在雷克萨斯在去年推出了 在今年年初推出了新款的 LS 之后， 嗯， 你看它现在的全新的 ES， 嗯， 跟其实实际上跟说小号的 LS 是不为过的，我觉得这一点做得挺好。 他这次也是换了 LS 上面的那个多功能的方向盘， 嗯， 就还是你能找到相同的地方。 是它的风格。 对， 哦， 风格 接近，你是整体的风格， 对对对， 是 吧？ 不会一模一样。 对，在价格上确实还差着前面七位数的 那 个七呢， 那是。 嗯，但 这个 E 跟 L 可差远的。 这车的配置很高， 对 啊，你别看说它是在这个整个什么 ISES， 但它的配置已经很高了。 嗯， 你看这个8英寸的中控屏，双区自动空调，什么 LED 的大灯、日行灯啊，这个电动加热一系列这种。 配置已经相当丰富了。 而且有好多吧，就是雷克萨斯做的是那种让你看不见的那种所谓的豪华。你比如说你坐在这个座椅上， 对， 它那个座椅的那种包裹性实际上就是有不同的这种褶皱和不同的这个咱们说是头层皮也好啊，或者说几层边也好，不同的那种接触的地方，它可能会给你应用于不同的那种材料。 是， 然后再有就是在高配车型上会有实木的那个方向盘， 嗯， 大概是经过了60多天的一个淬炼，就是它那方向盘的那个纹才成型。 对， 所以就这些东西吧，有 不戴手套怎么？ 我相信有很多厂家他可能也会这么做，比如说手工打造，原先的辉腾，对吧？ 对。 但是像雷克萨斯这样，就是从一开始在产品的质量可靠性上就很出色的情况下，再跟大家来说自己有这种所谓的匠心，大家就会认。 嗯 嗯。 而反观其他的一些豪华品牌，它可能大家就会抱有一点或者说是半点的那种疑虑，就会想这是真的吗？就是怎么样？但是你放到雷克萨斯身上，大家不会说我马上去买，但是都会认雷克萨斯第一可靠。 嗯。 对吧？ 对，确实这个车刚才赫尔介绍了那几款排量，几种不同的排量。 嗯， 这个很多人都在讨论，说我要买 ES，我到底买哪个？有的人给了一个结论，当然这个可能不完全是这样，说不买这个混动的 ES 就那叫什么？ 就等于是没买雷克萨斯车， 对，没买到真正的 ES。 但实际上现在雷克萨斯呢，我觉得尤其是 ES 这款车型，如果说您特别年轻。在ES260身上有一个叫 F-Bot 的这么一个套件，那个蓝的那个车身非常漂亮，大家可以去看一看。 嗯、 如果说是您还是坚持更多环保的话，那300也是必须选择的， 嗯， 对吧、 嗯？ 所以这两款车，肯定还是有不同的特点。你比如说探戈， 嗯， 它就是非常年轻，更加的跳脱， 有活力， 更加活泼。 嗯， 然后雷克萨斯呢，一如既往的它的很稳重， 对它演绎的 特别的 日系豪华， 哎，对，特别的典雅。你可以说 ES 是一个很典雅的车。 是 的。 嗯，好，那今天呢跟大家介绍的这辆车，我觉得可以把这个能开车的这个年龄层都覆盖了， 至少覆盖的比较多。 对， 那真是 大家可以去多多了解啊，然后选购一下，有什么问题呢也可以私信来问我们。那今天先跟大家聊到这儿，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喽，拜拜 拜拜 拜拜。 乘着风游荡在蓝天边，一片云掉落在我面前，捏成你的形状，随风跟着我，一口一口吃掉忧愁，载着你仿佛载着阳光，不管到哪里都是晴天，蝴蝶自在飞，花也布满天，一朵一朵因你而香，试图让夕阳飞翔，带领你我环绕到自然，迎着风开始共度每一天，手牵手一步两步三步四步望着天，看星星一颗两颗三颗四颗成仙，背对背默默许下心愿，看远方的星是否听得见，手牵手一步两步三步四步望着天，看星星一颗两颗三颗四颗连成线，背对背默默许下心愿。实现。 在这里仿佛在这里。